信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光照条件好，气温有所回升，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早晚气温仍然很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见晴，偏北风2-3级，气温2到5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也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有这样的啊一个文化品牌，它诞生的时间呢并不是很长，那么也就在3-4年前，大家走进书店。我说的这个书店呀，不仅仅是我们大家通常去的那种实体书店，那么即便是一些网络的平台也会看到它的身影。而在这样的3-4年间啊，他们的书籍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尤其是他们的科普书啊，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家长朋友的必读书目了。它就是未读品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未读出版公司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盘点，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啊在新的一年开始的各种的好书的盘点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集内容。那么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非常了解未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他是未读的 CEO， 也是一位著名的阅读推广人，他还上过不少的节目，大家在媒体当中也会见到他。那么他就是韩志先生。你好，韩志。 你好，刘莎。 哎。 你好，听众朋友。 哎，再试一下我们的话筒。再试一下。 你好，刘莎。 刚刚说过啊，你经常在媒体跟大家打交道，结果来节目有点紧张是吧？ 没有没有，这个话筒可能今天有点认生。 好，刚才呢我也跟听众朋友说到了啊，我说呢未读这样的一个品牌啊，你们很年轻， 对， 3-4年的时间， 2014年6月份成立的， 对啊对啊。那么大家其实啊刚刚开始看到你们的书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啊，科普书居然能这样。 对，未读现在可能最知名的产品类别就是我们的科普图书。 而且你们还有巨大无比的书，然后你们的一本书啊放的那个位置啊，然后呢顶人家3-4本或者4-5本。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你们做的特别特别特别的这个用心，因为别的书摆上去吧，比如说每一家出版公司的书可能在人家书店都可能摆10本，人家摆10本，你们也摆10本，但你们那10本占的是人家30-40本的地儿。 您说的应该是我们有一些科普类的图文书啊，开本比较大。对，确实比较占优势。 当时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说我们这好大好大，一下能吸引人呢？ 其实 做的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图文书嘛，它有一些图片啊，相对而言面积大一点，它那个视觉效果会比较好啊。所以说我们在引进成中文版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在原版的基础之上，然后做了很多的提升。 也就是说当时咱们未读其实有不少的书都是引进版的，也就是说当时引进版的原版书可能没有我们大家在中国市场上看到的那么大的开本，而是你们又做了一些改变，一些 微调、哦、就基本还是延续了原版书的整体的这个样式。对、嗯、但是我们会根据中国读者的这种阅读的习惯、嗯、我们会进行一些微调。 这三四年间啊，大家是看到了不少未读的书。那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接触更多的都是科普类为主的，不管是文字书也好还是这种图文并茂的书籍，然后慢慢的我们大家会发现，诶，未读有哲学书了，有思想家， 对， 然后未读有这个小说了，有文艺家， 对， 诶，再一看还有未小读， 对，童书， 对吧？所以未读的品类也是越来越多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过去的2017年啊，未读的十大年度好书。那么什么样的书啊，能够成为未读的年度好书？因为对于很多你们的粉丝来说，人家觉得未读每一本书都是好书，你们怎么挑的？有没有标准啊？ 谢谢。其实这是17年是我们第一次来评选未读的年度好书。之前的话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知名的图书品牌，大家也在年终的时候会对全年出过的一些新书做一次回顾。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以后呢，我们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可以让我们的编辑，让我们的同事重新对这一年的成果有一次盘点。然后呢，对于读者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啊，包括我们的外部市场而言，可能它又是一个对未读品牌下面的这些不同类的产品一个二次发掘的一个过程，就是它的读、哎、阅读价值。 没错没错，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了，对于读者来说啊，其实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年度好书的盘点，我们集中了很多优秀的出版机构、出版公司、出版社，和大家一起来盘点过去的2017年的这些好书，也是想给读者朋友做一个梳理。因为每一年的出版物啊真的太多了， 对对， 而且呢不能说最近20年吧，至少最近10年啊，是爆炸式的一个增长， 是 吧？ 是， 所以这么多的书，不可能说要求每一位读者说你本本都看到，你每一本你都买，因为不论是从时间上、从精力上，还有从经济上来说，都是不可能够达到的。 对。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好书盘点的一个设置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从出版社的角度，包括有一些呢是图书馆，有些出版机构，他们的角度来说，业内人士怎么去看待他们一年出的图书。所以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做客的韩志先生要跟大家说的这样的十本书，也就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啊，咱们刚才说的有文艺家、有探索家、有生活家、有思想家、有未小读，这样的五大类的图书当中的优中选优的十本书，可以这样去理解吧。也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实也是一个您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如果您不能把未读书全买的话，那买这十本吧先。 对，可以。我觉得刘莎老师这个建议特别好，因为我们这次年度十大好书我们当然就是从选择的这个方式上来言的话，跟其他的出版品牌可能会略有一些差别。因为其他的出版品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邀请几位那个评委专家，就是资深的阅读推广人、书评人，然后呢到自己的内部，然后呢参与内部的评选。但是呢我们这次呢是把我们整个评选的这个活动办成了一个对外的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场除了邀请了评委专家，我们还邀请了很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书店的一些那个采购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的一些读者的代表、媒体的代表。那么我们在现场是通过现场的投票加权，然后呢最后现场得出的这个十大好书的这个结果 啊，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十大好书的评选啊，不仅仅是业内人士觉得这个书好，那同时呢还有销售人员，因为咱们还有一些销售机构嘛， 对对对， 还有读者的代表， 对对，还有媒体老师的代表， 对，还有我们做宣传的这样的一些人的代表。 对 那么实际上是四大方面啊凑成的这样的一份榜单。诶，所以刚才我就说到了，我在做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我做不论知识开讲还有读书俱乐部也好啊，其实都和书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我经常都会收到一些朋友啊跟我说，说刘莎你给我列一份书单，我照你的书单去买书。然后听众跟我说，说刘莎你是不是能给我推荐点什么书。我觉得我个人推荐的书啊，因为你想一个人看书肯定有自己的这个偏好， 对对， 那我喜欢的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 对。 但是呢我刚才说到的啊，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未读的年度好书，基本上是结合了各个方面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喜好， 相对比较客观一点。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拉的书单不客观，我也这么想的。 因为个人拉的话，肯定都会有个人的喜好在里面，他会比较主观。 我其实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不轻易给别人这个拉这样的一份书单，因为真的是啊，个人的这个喜好，至于真的是具体到我个人来说，特别特别的明显。 对，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书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每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和他的阅读经历，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对， 我觉得还和你阅读的书的量的多少有一个特别密切的关系。 是书读的越多越挑剔。所以说我觉得刘沙老师能够喜欢未读的这些图书，我觉得还是跟您读的书多，然后有比较有关系。 其实未读呢，他们的书有特别明显的未读的风格。 对， 所以什么是未读的风格，咱们在这里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他们在买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好，那我大概的概括一下。假设我是一位读者，我能够在书店里面可能很快的速度就能发现未读的图书。那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特点，就是未读图书 个大。 对，有您说的这个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颜值比较高，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说你不管是谈对象也好，对吧，还是说你买一件衣服也好，说欣赏一个什么艺术品也好，大家都非常追求颜值。那么实体图书，我相信就是在实体书店的陈列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种装置啊，也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呈现。那么当你的图书颜值比较高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被读者发现，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从我们的选题，从说明啊到文案到这个选题的内容，我们坚持了一个内容的标准，叫做有趣、实用、长知识啊。那么这个趣味性我们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在同类型的图书当中，可能我们大家都讲的是同一个话题，但是呢未读的这本书可能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有趣。 哦，所以你还记得那本迷人的材料吗？那是你们应该是在第一年。 2015年。 对，第一年的时候出版的。我说的是不是自然年，是一个年度出版那个书。当时很多朋友都会想说一本全是字儿的书，里面有没有多少插图？ 对， 这里面会有怎么个有趣法呢？结果很多朋友都是，哎呀，津津乐道的看完以后，津津乐道的都在跟别人说，哎呀，迷人的材料，你们讲水泥来着，对吧？ 对，还讲了石墨烯，很高科技的这种新的材料。 对，而且这本书应该也算作是未读的，从你们开始， 是我们现在的畅销书。 对，长销加畅销。 对， 从刚开始创立一直到现在，都是有很好的一个。 我们最近马上要推出它的精装收藏版。 我还以为你们除了讲水泥还要再讲十种材料呢。 这个作者还有新书我们也签下来了。对，他下一本书他会专门来写液体。液体。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那么什么是未读的标志呢？第一呢，就是这个书的颜值特别高漂亮。第二呢，是有趣儿有用。 对，长知识。 对， 所以说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是加上我们成立时间比较短，然后我们在出品的品类上面数量相对还是比较有控制，我们不希望做太多的品类。那么精选出来以后的话呢，在市场当中可能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突出。这也是大家现在可能越来越喜欢未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综合以上的诸多的未读的这样的基因啊，还有未读的评选的要求，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份榜单，2017年未读的十大好书的书单，有请韩志。 好，那我现在跟大家按照我们的得票顺序高低顺序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十大好书。第一本书其实也是2017年我们上市时间最晚的一本书啊，12月份才上市。书名叫做存在主义咖啡馆，这是一本社科书啊。那么社科书呢，它的主要的话题是围绕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最流行也是最受当时年轻人追捧的一个新的哲学流派的一个诞生这个过程讲述的一本哲学史啊，哲学通俗哲学史这样一本书书。然后这本书的话呢，在2016年曾经是国外特别知名的媒体，就是纽约时报的十大好书之一啊。而且这个作家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背景，就是他曾经做过10年的图书管理员，所以说他的阅读量特别的大。 十年的图书管理员，按照每天看半本书的进度的话，那你想想他这10年得有多少本书、啊、 对，他的阅读量是海量的。 对， 所以说当他用一个史话的性质来写整个存在主义诞生的和那个发展高潮的这个过程，整个这个历史的时候，整个文笔是非常的精彩好看，就像看故事，甚至于说就像在看一部纪录片 啊。那么我们这个书上市了以后，现在不管是对哲学本身就有阅读兴趣的一些资深的读者，还是一些很年轻的，可能以前没有怎么接触过存在主义、萨特、波伏娃等等，他们这样的读者都对这本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哎，这是存在主义咖啡馆。 对，然后呢，第二本书是我们卫校读的上市的第一本书啊，我们童书品牌叫做《他们都看见了一只猫》啊。那么这个书是2017年凯迪克，就是所谓童书界的奥斯卡奖啊，凯迪克奖的银奖获奖绘本。那么这个绘本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在2017年年度当中获得了很多的所谓的荣誉称号，包括销售榜单的一本畅销童书啊。这个童书的内容其实蛮简单，就是不同的动物眼里你看到的猫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这本绘本后来有很多读者在形容说，它带有一定的哲学思辨的一种意味， 嗯， 而且真正的站在了孩子的眼里去看待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视角。 哎，好，下一本。 下一本是我们看家产品，是我们2017年也是最畅销的一本科普书新书，叫做《海洋中的爱与性》。那么这本书听书名好像大家觉得诶很有意思哦，那我应该看一看啊，因为大家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海洋，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海洋里面的生物绝大多数人是不太了解的。那么这本书聚焦的话题是讲了整个海洋生物的繁殖，它们如何繁殖，如何能够存活至今，以及我们现在整个的海洋生态需要我们人类进行怎样的保护，这个话题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嗯， 但是这本书写的非常的通俗，像小说一样精彩。 嗯， 据说这本书上市以后也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读者反馈。然后第四本书是我们未读生活家今年的一本新书，叫做《把房子住成家》。这个书名大家一听可能就会很有感受，因为我们在大都市里面生活打拼，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有能力自己去买一套房子，把它变成装修成自己的家。那么这本书实际上可能我觉得更适合的是那些就是还在租房啊，然后呢就是没有办法拥有一个自己的房产的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因为他有一个观点，就是房子是租来的，但是你的生活是自己的。所以说你可以通过这本书里面介绍的很多的装饰细节、软装的细节啊，房间布置的细节，可以把你住的这个房子变得更有家的感觉啊。这本书非常有温度。然后第五本书是我们2017年上市的一套小说，这个小说特别的厚，分上下册同步上市的。那么它的名字呢也比较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叫做《醒来的女性》。这本书实际上第一次在国外上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么到现在为止，据说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册，但是呢是第一次今年引进到我们中国大陆。 2017年哈。 对，2017年。然后这套书的话呢，现在得到了很多的就是女性读者的认可，因为这个作者其实是半自传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呢在一个比较长的篇幅当中写到了他如何就是去在日常的所谓的家庭妇女的角色，和他作为一个支持女性的一个角色，以及如何在这个社会当中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当中获得所谓女性权益的一个过程。 嗯， 这个抗争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惊心动魄的。现在看来，我们今天能够觉得在中国女性能够有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在几十年前，可能在美国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他们女性获得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之低的。 嗯， 所以这本书现在被称为小说版的第二性。对，小说版第二性。下一本书是我们的科普书，也是我们2017年上市以后就是读者反应就是特别热烈的一本书，叫做《国家地理终极关心指南》。这本书的原著版权方是知名的这个所谓的品牌，叫做美国国家地理。 啊，美国国家地理的书。 对，然后呢他们出的这本书《关心指南》实际上就是面向的是那些初级的天文爱好者，然后对于那个天文，对于星空有更多的所谓的这种观测的这种所谓兴趣。然后呢他提供了一本非常便携式的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包括了基本的星座的寻找，还有辨别观赏的方法，另外也给你提供了很多户外观赏的一些那个所谓的基础的那个攻略，包括你怎么去配套准备你的器材，诸如此类。 对， 非常实用。 嗯， 好，下一本书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2017年整个未读出版的图书当中一个很大的亮点。我们在文学书上面的话呢，可能这本书会开启未读在文学书整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拓。这本书， 所以有一句话叫你看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吗？ 对对对对，这本书就是少年派奇幻漂流的作者冯马太阳他的第一那个最新的一本新书，叫做葡萄牙的高山。那么这本书那个稍微仔细一点的读者，其实在看少年派的电影的时候，李安拍的那部电影的时候，在电影刚开头的地方，他有一个人是以作者的身份，然后在讲述他是怎么来创作这个故事的。其实这个作者那个里面的那个扮演者，然后他说到的很多话都跟这本书有关系。他说他到了印度或者到了哪里啊，然后呢最后有一本小说中途夭折，他没有写完，其实说的就是这部小说啊。那这部小说现在上市以后的话呢，就是我们曾经发起过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家来解密，因为这个小说是一个三段式的结构，横跨了100年的时间， 而且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写法。 对 大家如果看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其实在看到结尾的时候我已经晕了，我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是有这个。 那么如果大家看葡萄牙的高山的话，你在看到中间的时候就已经晕了。 脑洞特别大，而且的话呢你每读一遍，因为我起码读了得有3遍、我们的编辑大概得有4到5遍、然后每读一遍大家的感受就是会往前递进很大一层，就是你会发现更多的细节，然后更多的关联，而且更多的感悟。所以这本书特别值得大家一看。下一本书呢也是我们在2017年可能是未读的话题之书，因为这个书名就很有话题，叫做孤独的城市。那么这本书也是去年的2016年就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那个推荐好书。那么这本书的主题其实比较契合现在我们在北上广生存的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它有一句主要的一句文案，这句文案其实特别能够打动人心，是说如果你孑然一身，那么这本书可能就是为你准备的。对，然后呢第九本书也是我们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科普书，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有很多的读者包括我们的评委专家认为那本书实际上它的文学性也非常强， 你是可以把它当散文去阅读的这样的一本。 对， 写花朵的， 对，叫做花朵的秘密生命。它的译文特别的棒，因为曾经获过奖，而且的话这本书也是未读比较少，就是再版书。所谓的再版书就是之前的第一版引进可能不是我们然后很多年之前，但是呢我们当时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遗憾，然后我们2017年的时候我们重新引进了这本书以后做了全新的包装升级，所以说这本书现在受到读者认可也非常的棒。最后一本书是我们也是我们微小读的一本新书产品也是在2017年年底刚刚上市的，叫做透视地图。因为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就是经常给孩子买书的家长这两年发现就是最火的童书类别就是地图书，各种各样的地图书。其实呢出一本地图书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在我们出这本书之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后来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才发现，对，就是地图书为什么能够这么受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它里面的信息量特别大。而我们这本书的特点是里面有几张胶片，透明的胶片，它把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的相关的这种行政信息还有地理区域，然后和它的人文信息，它把它给分开了，一部分印在了纸上面，一部分是印在了胶片上面。 哎，刚才呀韩志说的特别专业，他说呢胶片其实大家就想的是透明的玻璃纸，当然比那个材质要好很多啊。那同样的都是一页的书的内容，你把这一边的玻璃纸啊给掀开，你看到的是一个地图的情况，而你把这一页的玻璃纸放上去，因为它透明的嘛，你就会看到另外的一种情况，让孩子呢有一种感受，哦原来它是这样的，哦原来它能成为这样， 是它有一种很强的互动性。对，那么上述就是我们2017年大家选出来的十大好书。其实在选出来之前我也不知道这十本书能够入选。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2017年的未读的年度十大好书。前面呢我们已经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名单，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分别是存在主义咖啡馆，第二本他们都看见了一只猫，第三本海洋中的爱与性，第四本把房子住成家，第五本醒来的女性， 第六本《国家地理终极观星指南》，第七本《葡萄牙的高山》，第八本《孤独的城市》，第九本《花朵的秘密生命》，第十本透视地图。哎，韩志，咱们前面说到了啊，现在呢魏读呢已经发展了有五大品类，分别是文艺家、探索家、生活家、思想家，还有魏小读。那么咱们这一次的十大好书的名单当中，是不是把这五大品类的书籍都包含了呢？ 对，基本上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我们来划分一下，存在主义咖啡馆， 还有孤独的城市， 孤独的城市是思想家。嗯，那么刚才说到了，他们都看了一只猫，这肯定是魏小读。 对， 海洋中的爱与性，还有这个 国家地理 中心观星指南，这是魏读探索家。 还有花朵的秘密生命 啊，花朵的秘密生命啊， 对， 也是探索家的。 对， 哦， 三本探索家 啊，其实以为更像文艺家的书。 对对对。对 那剩下的呢？刚才说到的把房子住成家， 生活家， 是醒来的女性， 醒来的女性和葡萄牙的高山是我们的文艺家， 对，文艺家， 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家，但是呢，我们这次评选的时候是跟文艺家合并到一块儿去了。对，叫艺术家。艺术家相对而言可能就是更偏艺术一些，比较高端一点。对，这一次的话呢，评选最终就是我们是文学家和艺术家合到一起来评选的。 哎，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魏读有这么多的家，其实魏读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并不愿意有这样的家啊，这是一个一个的慢慢在扩展的。那将来的魏读会不会还有新的品系呈现给大家呢？ 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几个子品牌已经基本上把我们想做的书可能都涵盖进去了。对，未来那么我们应该是在每一条那个产品线上面，我们想办法精耕细作，做出自己更多的特色出来。 其实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很多人了解魏读的书或者说看魏读的书都是从魏读的科普书，也就是说探索家开始的。 对， 那么当时为什么以探索家这样的一个品系作为魏读进入市场或者说进入读者这个选书的书单当中的这样的一类呢？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巧合。这个巧合在于什么？就是我们在最初创业的时候，我们想创立一个不太一样的文化品牌，然后最后想到了魏读这个品牌的名称。然后呢，魏读呢想完了以后，马上就出来了关于这个品牌的一句 slogan， 就是它的所谓的营销语，叫做魏读之书，魏经之旅。整个这个品牌到这个 slogan 给人的感觉都有一种对未知领域的一种好奇探索和不满足。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后来就觉得那最符合这个品牌的这个调性的图书类的产品可能就是所谓的科普读。因为科普读物面向科技也好，面向未来也好，有大量的知识实际上都是人类非常感兴趣，而且也是读者呢就是在阅读上面现在可选择的比较少的一个门类。 哎， 对， 如果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啊，那咱们刚才说的这六大类，就是现虽然并不是咱们这个书单当中的啊，这个六大类，但实际上魏读是有六大类的书籍。魏小读是最晚 对 出世的 啊，对，是17年的快到六一之前我们才出 的。对。为什么？其实很多朋友啊，在刚开始看你们的科普家的探索家的时候，有很多的书籍都是给小朋友看的。 对， 为什么要单独开辟出来一个魏小读呢？当时有什么样的考量？ 确实跟您说的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参加了好几次的我们的科普的线下的活动，主题活动，我们发现就是有大量的读者都是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然后呢，孩子呢大概是在小学二三年级左右，然后呢，家长给孩子之间那个互动哈，就是首先是因为家长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科普书的话题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强烈推荐孩子要看。孩子呢，因为我们的书科普书从那个可读性上来讲，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连文科生都能读得特别的开心喜欢那种。所以说相对而言，这个文字的表达呀各方面，它会门槛很低。所以说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些阅读基础比较好的小学生读者，二三年级他们就已经能够完整的来看我们的很多的科普书了啊，所以说这个后来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童书和成人书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年龄差隔，它是限定的比较死。但是实际上呢，从知识性的读物来讲，那我觉得科普书可能是需要有更多的专业的一些区分。 对。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就是魏读探索家的那些适合于很多人阅读的科普书啊，和魏小读还是有着挺大的区别的。那我说一说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魏小读呢更适合低一些年级的低幼的孩子，也能够从魏读， 它是一种启蒙。 对，也能够从魏读选择到了图书了。以前我就想啊，看来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能看魏读的 的书，现在有了魏小读，你们把这样的低幼的小朋友也囊括进去了。 而且还有很多是我们早期的一些忠实的粉丝读者，然后呢，他们做了爸爸妈妈以后，他们就经常会问我们，就说哎，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出童书啊？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接着看，这样我们全家人都能看你们做的书。对，这个给我的感动特别大，所以说后来说那行，那我们也开始小心翼翼的，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童书的这个领域， 所以就出生了魏小读。 对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未读出版公司的 CEO 韩志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2017年度的未读的十大好书的一些情况。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的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年度好书的盘点的内容今天我们要来盘点的是未读出版公司的2017年的年度好书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未读的首席执行官也是一位著名的书评人他就是韩志先生在上一时间段啊，韩先生呢跟大家来介绍了2017年度的年度十大好书的这样的一份书单我们也了解到了都有哪些书获选成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单当中的一本因为很多朋友对未读的书的评价都是啊其实每一本都喜欢但是人的精力啊是有限的所以呢如果优中选优的话今天呢韩志先生就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十本书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十本书啊他们上榜的一些条件一些要求那么我们也特别说到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未读的书籍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又要回到这份书单当中了啊这样的十本书啊其实不论是文艺家也好探索家还是生活家还是思想家还是微小读在过去的一年2017年未读都出版了很多的类似的书籍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进入到这份榜单当中啊虽然我们有标准但其实你们很多的书都符合这样的标准啊他们为什么能够上榜是不是接下来韩志先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来听一听 好的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先大概的透露一下就是我们这次评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规则这个规则的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入围图书因为我们17年出版的图书新品主要总共是90本对那么我们如果说想办一场现场活动来选书我不太可能把90本全部搬到现场全部跟大家讲一遍 可以啊你们可以把这样的90本书呢搬到现场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办成一个星期到10天 那受不了这个活动时间太久了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设置了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我们把每条产品线然后呢变成了一个小组然后呢每个小组邀请一位特邀的一个评委专家也是一个书评人老师所以组成了一个类似于那种综艺节目的战队那么他们组成这个小组之后他们会在活动之前专门约时间约地点然后呢在一起开会讨论然后呢从他们这个组的新书当中选出他们自己觉得可以入围参与最终投票的这样的一个图书 所以我明白了你是先让内部人员厮杀一通是吗 应该是先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权限就是你们可以从你们自己做的书当中先挑选出来几本入围 你没有想到过人家吗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对这个过程当然会有啊所以说但是我又给了他们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我们不是选十大嘛然后我们分了五个组对吧然后呢其实是每个组我们都给了他一个名额是可以直接进入十大的。 就是说有一个是直升的。 对、哦、就是这本书不需要投票这本书就是你们小组共同认为这最能代表你们小组的出版品质啊你们最喜欢它那 OK, 那公司给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特权嘛然后呢直接进入我们十大名单。 那完了手心手背还是肉啊。 对啊剩下的那你就得挑出来对然后你其他的候选 图书我觉得最惨的就是文艺家的同志们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文艺家呢也有两本书入选葡萄牙的高山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在过去的2017年很多朋友了解未读都是因为你们的莎士比亚改写 对 可是 女巫的子孙 对一本都没有入选 对因为我 手心手背都是肉 对确实这个因为我们在2017年整个这个文学书的出版品种数一下就上来了多起来了多起来以后的话本也都非常的精品所以说编辑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本身他们就有一个很难的一个选择的这么一个东西对然后最后到现场的时候呢因为现场我们是让编辑先讲书讲完了以后评委点评然后呢现场观众再来投票嘛那么其实文学书现场是不太好讲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不讲故事 那么大家对你这个文学书到底写的是什么啊，它是很难了解的，它也很难带入。然后你如果一旦讲故事，你的时间有可能会相对比较长，在现场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呢，因为你不太可能像上课一样那么安安静静， 对， 对，那么现场的听众可能也会觉得比较疲劳， 对， 对，所以说最后讲述的效果可能你时间长了也不会太好。那么文学书在这样的一种评选方式当中，我觉得它天然是会比较吃亏的，对，所以最后的票选就是差了很小的差距，最后那个女巫的子孙没有入选我们的十大，其实我蛮替编辑可惜的，对，因为我也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嘛，对。 所以下次是不是考虑一下文艺家就两票之声？ 我觉得下回应该给文学书一些更多的特权，因为相对而言，非虚构类书，大家想了解它的信息，了解它的卖点，了解它的那个图书内容，其实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文学类的书真的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去读过它啊，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在现场通过更丰富的信息去了解它，那我觉得你想要对它做出评价确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哎，举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啊，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啊让您走进电影院，前面一小时不让您看，后面30分钟不让您看，就让您看中间10分钟，您不懂吧？但是同样如果让您啊在家里面看电视，咱就不说进电影院了，这影视剧也一样，您就在家里看电视，您看这电视前面小时不让您看，后面20分钟不让您看，就让您看中间10分钟。如果是一个好莱坞的这样的啊，这个传奇或者传记什么的一个大片，您保证不知道这个内容啊是前面有什么因，后面有什么果， 对， 然后你中间看这10分钟你是云里雾里， 对。 但是如果你同样的啊是看电视，你如果看一下动物世界， 对， 或者你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国家地理杂志啊，或者是什么一些探索频道的这样的一些纪录片， 对， 别说让你看10分钟了，看5分钟你就觉得哎呀太有趣了，太有意思了， 对， 对。 所以书虽然并不能够像图像一样呈现，但是感受是一模一样的， 对，所以说这次最终入选的2本这个文学书，葡萄牙的高山和那个醒来的女性，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的话题很强 啊。 葡萄牙高山它最大的话题就是因为它的作者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作者的新书，那么只要有这一句话，那么实际上所有的人对这个新书都会抱有高度的期待， 对， 那更何况这本书确实写得非常的精彩啊，情节非常的烧脑，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里面也用到了大量的动物的这种隐喻，比如说我们在少年派当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只大老虎，然后呢在这本书里面出现了猩猩啊，出现了就是那个所谓的独角兽，这样的就是更多的这种动物的形象，对。那么这种形象它结合到一块来了以后的话，就是它对这个故事的丰富性和可延展性、想象空间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哎，大家来想啊，在这样的一本书《葡萄牙的高山》当中啊，我们看似三段分裂的故事，但是如果你把这样的一本书完整的看过之后啊，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内容，而这三个故事当中都有特别精致的一个串联会出现在三个故事当中。 看完之后你就发现原来三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 对，所以我也特别理解刚才你说到了你们这个《葡萄牙的高山》，你们有一个烧脑大赛，然后呢就是一个网上的这个论坛啊在讨论，其实那本书啊我相信每一位读者你看多一遍就会和你前一遍有着不同的感受。 对，而且甚至我在豆瓣上面看到一个读者的评论特别的经典，因为获得了很高的点赞数，就是说作者如果说活得足够长，说他一定能够得一次诺贝尔奖。对，然后那个请来女性能够得奖其实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因为这本书在2017年啊，我觉得他可能出版的这个时间恰好又赶上了一个太多的社会上关于女性的一些话题、一些新闻、一些事件。那么这套书因为之所以被称为所谓小说版的第二性，那么确确实实它是写出了很多的普通的女性，她们在生活在家庭在职场当中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挫折和困难，挺不容易。所以说这套书现场我发现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评委，我们邀请的特邀专家戴维娜老师，还是那个现场的很多的女性的读者，就一提到这本书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投入啊，比较受感动的那种状态。 这本书很容易让阅读者进入到其中，跟着他的感觉去走进书中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和内容当中。 对，而且我觉得当天我们的评委就是戴维娜，他说到了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其实当我们在讨论所谓的女权主义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把它作为男性的对立面去看待的，但是实际上不是。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女性能够更多的了解就是所谓的这种女性独立的这种所谓的思想到底 是怎么样的一种东西，以及就是男性更多的去通过了解像醒来的女性这样的作品描写的内容，其实他会更多的去理解女性，他其实最后形成的是什么呢，男性和女性更多的相互理解，以及这个社会的所谓的共存嘛，对吧、 哎、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了解动物了解植物，我们并不是想把他们杀死，而是希望我们人类能够和他们一起生活得更好，也希望他们的种族能够繁衍得越加绵长， 对，是这样，对。然后那个我们三本入选的科普书啊，从这个比例上来讲，我觉得应该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就是十本书里面最后有三本科普书， 海洋中的爱与性， 然后国家地理终极观星指南和花朵的秘密生命， 哎， 然后我们看这三本书的主题实际上蛮有意思，就是第一本书写海洋，那么海洋这个主题其实是很多读者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地球上绝大多数面积都是海洋的面积，而我们出去度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海底下有特别多的漂亮的这种生物啊，还有鱼类啊等等，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不会想太多关于这个生物它们是怎么繁衍的，对吧，但是这本书呢，它一上来这个主题就把你带到了一个就是说非常潮湿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以一个拟人的手法让你去了解，诶，你之前看到过的和你不了解的这些海洋生物，它们究竟是通过哪些千奇百怪的方式来繁衍他们自己种族的这种生命啊，这个过程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能够极大的满足就是我们普通读者的这种好奇心，对啊，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入选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啊、 我要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很多朋友都希望我来给大家推出一个书单，我呢不能推大的书单，但是我要一定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一次的未读的2017年的年度的十大好书书单当中啊，有三本科普书籍，我其实最喜欢的是国家地理终极观星指南 啊，你喜欢这本， 因为我是小观星小白， 是 我觉得那本书如果你看起来的话啊，你全套的设备，我感觉我一下从小白到达人了，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我们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反馈，包括就是有些家长他们给孩子送的那个生日礼物啊，还有圣诞礼物，可能都是属于那个像那个天文望远镜啊，入门级的那种啊，然后呢因为在北京，我们今年其实北京冬天的天气还不错，空气还可以，往年其实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想要通过观测星空找到星星其实是件挺难的事情，挺奢侈的，所以大家会跑到郊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关心的小组等等， 对对 对, 对 啊，那种感觉特别的奇妙啊，特别的奇妙，甚至还有很多那个朋友是旅行到国外，专门找到国外特别适合关心的地点来关心。那么这本书呢，它就特别的便携，而且的话呢，它的工具性很强。 对对 对, 对，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三本科普书当中有两本，一本呢，是我刚才说到了我最喜欢的这个终极观星指南，另外的两本呀，比如说花朵也好，还有海洋也好，虽然呢写这样的科普的书籍并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有，而这本书国家地理终极指南给我带来了耳目欲新的感觉，其实也是我从小白到达人的这样的一种跳跃感，让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有成就感。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未读的年度十大好书。前面呢，未读的首席执行官啊 CEO 韩志跟大家介绍了这样的十本书，在未读的一年当中的书籍啊，它毕竟入选的是少数，为什么他们能够入选，我们重点说到的是文艺家，是不是还说到了这个探索家，那接下来呢还有生活家和思想家以及魏小读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接下来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魏小读的两本新书因为就像刚才刘莎介绍的这个情况一样，就是我们魏小读实际上是魏读所有的产品线，也就是子品牌最后一个最晚一个推出来的而且在决定做魏小读之前，我们其实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纠结的过程。 为什么 因为中国我们都知道，所有做出版人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童书市场可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因为包括我们那个开放二孩的这个 政策， 嗯 啊，然后呢，所有的家长现在他们的年龄层也从我们最早的70后，然后呢，现在变成了80后，甚至于很快就会有90后的家长， 而且还有很多特别稳定的这样的品牌占据着家长的购买的多半壁江山。 那些童书品牌，他们的就是那个时间可能都已经长达10年之久了。 对，比如说像。新经典那咱们就不用说了， 对，爱心树，然后呢、 啊、 早期的你像那个乐乐趣、 啊、 还有荣信，西安荣信、 啊、还有现在有小中信， 对对对对对，小中信是前年、嗯、啊，前年刚刚出来的。 对， 所以说整个这个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热闹的一个市场。那么当我们决定想要去做童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初心和想法出发点特别的简单、 嗯、 啊，这个简单就在于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有一部分未读的粉丝读者，他们是家长了，他们有了孩子，他们觉得他们喜欢未读的图书的这种调性，还有它的知识性趣味性，然后呢他们也觉得给自己的孩子应该也要找一些类似的比较优质的这样的图书产品来看，所以说有了这种诉求。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跨年龄段的一个家庭式的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不管是爸爸妈妈啊，还是就是所谓的孩子，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图书品牌里面找到他可以看或者说喜欢看的图书的产品。 哎，其实也就是弥补了以前低幼的这样的一个不足。 对， 因为之前的你们的书籍，应该我更认为是从青少年开始。 对，青少年，对， 你得稍微认点字儿。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通过童书这个品牌，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年龄段降到了0到3岁。 嗯， 啊，0到3岁就是最早期的启蒙教育嘛。因为我们最近马上要推出的一个童书的新书啊，就是《萌萌的科学》，其实就是那种。早期的0到3岁、 嗯、 那个纸板书， 嗯 啊，纸板书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看翻看那种、 嗯、 但是呢我们上来这个书其实讲的是科学知识、 哦、 就开始跟你讲量子物理了，对、啊、而且是用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那个绘本的形式来介绍。 我刚才还要说到呢，其实现在纸板书的这样的市场啊，也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竞争激烈了。 对， 因为很因为这样的书啊，小小的一本，孩子拿起来呢又方便阅读，因为孩子的手小，如果是做成我们成年人这么大的开本的话，小孩子拿起来不方便。另外呢，很多的这样的书的特点呢是印刷的非常的精致，然后也符合孩子，他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劲儿大一点，不像我们成年人，你要不结实了真不进孩子脏。 对 对, 对， 又结实又精致，颜色又鲜艳， 最关键是内容的认知。 对， 认知的那个门槛就是你要符合孩子的那个认知的心理， 对、 这个、特别难。 对, 对，其实你看啊，现在卖的特别多的或者市场特别火的，有教孩子认识颜色， 对 啊、认识这个字拼音数字，还包括数字。 对， 然后还有认识不同的这个水果蔬菜什么的，狮子老虎，就基本上我觉得这样的纸板书已经都能代替小学的教育了，我个人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决定 做不能说代替啊，做小学教育的补充。 对，我们在决定做童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选择，因为童书的市场是一个海量的一个市场，然后呢已经成名的图书品牌已经有很多。那么未读，我们最早我们是以科普书还有我们的一些艺术书文艺书，然后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大市场。 嗯， 那么我们的童书，所以说我们一开始也确定了三个主要的方向，然后第一个方向当然就是我们擅长的科普方向。 嗯， 对，这个科普方向我们希望把读者的年龄段降到0到3岁啊，然后呢往上可以做到9到12岁，和我们刚才所说的青少年这个接壤。 我觉得刚才你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接壤啊，和科普书接壤，其实这一次入选的透视地图是比较切合的。 对对， 但是呢他们都看见了一只猫，其实更像一个给让孩子去理解啊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样的一只猫。两本书还有区别的，这次入选的两本书。 就是我们微小读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把不同年龄段的图书分了那个尺码，就有点像我们去买衣服一样。你像那个他们都看见了一只猫，我们分到的是 S 码，就小码。然后的话呢，像那个透视地图我们分的是 L 码，就是大码。 对、 但是呢就是其实我倒觉得其实也不一定，你比如说你从三岁的孩子，他肯定看透视地图他暂时还接受不了那么多 信息。对啊，因为上面有字。 对、嗯、但是呢他看图他是感兴趣的，还有意思，还有那个胶片。好，但是呢你说10岁或者9岁的孩子，他会不会对看见一只猫感兴趣？我做过测试嘛、因为我儿子今年是上小学3年级，8岁多了，其实他已经过了看绘本的年龄。 对， 因为他现在主要看的全部都是文字书、漫画书。但是呢当我第一次把他们都看见一只猫这本绘本拿回家的时候，其实我儿子特别感兴趣。因为虽然他这个图画很简单，然后呢他的那个文字也特别的简单，没有他不认识的东西，但是他能够引发孩子的思考。 有一个问题啊，除了在您儿子身上做的测试，有没有在其他的一些朋友身边做测试？因为其实孩子喜欢读什么书和家庭的氛围也有关系。 有， 有测试、 嗯、 我其实回家我不会特意的告诉他哪个书是我想给他看的，或者说哪个书是爸爸做的，我拿回家有很多也是我自己购买的一些书、 嗯、 然后我拿回家之后的话我是让他自己选择，就我不会做任何的引导、 嗯、 所以说我要去观察一下，我把它当做了我一个市场调查的一个方法。对，所以他对这本书能感兴趣当时比较让我意外，因为我觉得可能只有小孩才会对绘本感兴趣啊。后来就是我问他，然后他也跟我讲，因为当时我们还做了一段那个动画片，然后呢给他看，然后我儿子就对这个绘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理论特别的感兴趣。 哎，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大家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知道，每次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有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个最后的结束语。但今天韩志为大家带来的这份结束语特别的精致，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结束语是什么。 其实今天的结束语我其实想给大家宣布一下，我们在这次的评选当中，我们同时还评出了未读的2018年度的最值得期待的十本好书，都还没有上市。大概念一下书名，大家可能会有所感觉。第一本书叫做《米开朗基罗手稿》，第二本书名叫做《变形人图鉴》，第三本是《柏拉图和鸭嘴兽一起去酒吧》，第四本《企鹅的烦恼》，第五本是《费诺文奇经典科幻作品集》，第七套是《人生学校》系列，第八本是《无止境的逃离》，然后第九本是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然后第十本是小小毕加索博物馆，十一本怎样才能不杀死你的植物。 好，感谢今天啊来自未读的韩志跟大家做了一个精彩的盘点，让我们呢既了解了在过去的2017年、啊、都有哪些的好书呈现给了读者，也期待着在2018年我们能够看到哪些的精彩的好书。再次感谢韩志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